也会变老的。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没有北京牌照真苦恼，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买车不摇号了。 在哪里呀？ 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免摇号，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959资讯快报。 6月22日。涿州市副市长赵玉芬在慈村防汛抗旱分指挥部主持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现场听取各有关单位和部门所做的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并就防汛工作中遇到的重点焦点问题进行协调调度。6月21日，广东省新兴县政协主席梁国华一行来涿，就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遗产、弘扬六祖文化课题进行参观考察。涿州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岳新平、谢雪梅陪同考察。涿州市高新区公管委高度重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近日高新区执法大队成功劝说火炬北街南侧36家商户自行清理门前秩序，执法大队还对路两侧部分旧桌椅进行清理，还路于民。目前火炬北街南侧路面车辆行驶顺畅。为了庆祝建党96周年及19大的召开，近日涿州市老干部局举办庆七一迎接19大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演出表达出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赞美。今年以来，涿州市紧紧围绕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的奋斗目标，坚持把组织财政收入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及时分解任务，不断加强调度，强化征管，挖掘增收潜力，大力开展综合治税，确保了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并及时足额入库。全市财政收入在提前实现首季开门红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提前完成上半年任务。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文明。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爱你想你愿你愿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

变成了忘年之计，同担心共忧虑，带给我友情的温馨。纵然你将远去一隅，有一厢细暖自我心底。纵然你将离我远去，有一厢细腻我心底。我在这默默祝福你，祝福你能有好运气， 等你真

满是信真，我好愿望。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他打在我的脸上，劈啪一声，面珠火辣辣，烧得心中情火够旺。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日后亦能让你欣赏。热情留在心，未敢太放。可问良心，无非非想。我还是爱惜那一巴掌，它表示你的立场。 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

为我等，请不要问，请不要问，可是有梦，准换去寻，行色匆匆，但愿莫再追问太多原因，年轻的心没法知得太深，不想使你担心，不愿生根， 不愿生根， 怕留脚印， 怕留脚印， 不定的心， 不定的心， 为谁留恨， 为谁留恨， 你不为我等，心似真心， 心似真心， 却眼永恩， 却眼永恩， 今日的真信息变成疑问， 变成疑问， 你不需要，亦不必要，常常为我认真，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陈百强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不》，其实我们都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啊，但是我在视频上看过83年金曲现场演唱，真的是很棒啊。那个时候的陈百强呢，还是一个害羞的大男孩啊，但是只要他一站在舞台上面，就会充满那种巨星的风采。继续来听田馥甄《乌托邦》。 时间就是我的时间，我 乌托邦这三个字呢，指的是人类视为世外桃源的地方，但是由于歌词当中完全没有提到乌托邦这三个字，所以很多歌迷都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谜底呢就在他的副歌部分了，他唱到你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就是你的时间。其实我们有时候给恋人的注意力多半是在被生活杂七杂八的事情吞噬后的一些零碎的时间，所以呢作词人就写出世界上有个地方时间非常的多，那就是一个爱情的理想家园。继续来听一首对唱的歌曲，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o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要你猜猜我是谁。是谁？从 Mary 到 Sonny 和 Ave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被争议的对号入座，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在20年前吧，也是叱咤了各大 disco 的舞厅。其实 SHE 这三个姑娘呢，一向走的是年轻的路线，给大家带来那种很活泼很可爱的感觉。那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她们三个是换上了量身定制的 disco 的服装，很是有一种重温秋梦的感觉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徐浩还有朱元冰带来的一首单曲《彩虹物语》。 当初许下的诺言，现在过了好几年，那天偶尔想起，还是会很腼腆。彩虹留下一瞬间，属于我们的夏天。总会觉得温暖中带甜，或许你也一样看不清下一秒窗外的风景，看着你的眼睛我找到了安心，或许你也一样不确定下一刻我们的剧情停在这个距离，次相见只是多看了一眼，某种感觉让我低了头红了脸，分开后的一瞬间我竟然开始想念，不断重复回忆每个有你的画面，或许你也一样看不清下一秒窗外找到了安心，或许你也一样不确定下一刻我们的剧情停在这个距离，我哪里都不想去，绚烂如你彩虹无语忽略不清，每对斑驳羽翼无畏后能来去分， 是原来的 RTA 组合当中的两位成员许浩还有朱延斌带来的彩虹物语。这个组合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但是这两位热爱唱歌的男生呢，还是坚持地走在唱歌的道路上面。这两个人从在组合当中的青涩少年，现在已经长成了小鲜肉了，那也更加期待他们俩有更出色的表现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胡彦斌和钟欣桐带来的在一起。

情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间，戒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戒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为爱犯了罪，来自于李杜。一生只爱一次是幸福，可是不幸的是在很多的人的感情里面是有犯罪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你是不是应该审视一下，是不是在爱情这个危险的游戏里曾经为爱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犯了罪呢？漂亮的女人容易获得爱情，可聪明的女人呢，就会懂得如何保有爱情。当然，如果你懂得在呆傻的时候想要该聪明的时候聪明，你也许会更容易获得幸福吧。节目的最后来一首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牵挂光照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谁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给你的